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9:30，而家由张敬思报道新闻。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投票在朝早7:30展开，146个票站将会开放到晚上10:30，大约94万名登记选民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内去到指定票站投票。今次补选是要填补汤家骅去年辞去新界东直选议席之后的空缺，一共有7个候选人，包括独立的刘志成、新思维的黄成志、民建联的周浩鼎、独立的梁思豪、独立的方国山、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和公民党的杨岳桥，当选者任期大约半年。元朗和马鞍山分别发生爆窃案，其中元朗朗河道港头新村一个单位的住户昨晚9:00报警，说屋内有搜掠痕迹，初步点算一共损失近100万元的财物，包括港元和人民币现金、手表、手袋以及一批首饰。另外，警方凌晨接报马鞍山西沙路乌溪沙村一个单位户主回屋企的时候，发现大门被打开，窗户被撬开，单位入面有搜掠痕迹，损失价值大约6万元的首饰。两宗案件都列作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澳门廉政公署就检察院前领导涉嫌联同主管人员贪污超过4000万元澳门币的案件展开刑事调查，并且羁押涉案人士。消息指被捕的是澳门前检察长何超明。澳门廉政公署话，去年接获相关举报，调查后发现检察院前领导和主管人员涉嫌在2004年至到2014年期间串通私营公司的负责人，长期将检察院大部分工程和服务以高价外判给指定公司。涉案公司以不法手段取得的工程或者服务金额达到1.67亿澳门币，而涉案人士就从中获得不少于4400万澳门币的报酬。他们涉嫌触犯诈骗、滥用职权、伪造文件等罪名，已经被羁押、禁止离境和停止担任公职。检察院话，法院经首次司法讯问，考虑到案情严重，接受检察院建议，将其中一名疑犯还押候审，以防佢潜逃。法国确诊当地第一宗透过性接触感染寨卡病毒的个案。法国卫生部长图雷纳表示，一个法国女人的男朋友由巴西返国，相信佢感染寨卡病毒之后，经性行为再传染俾女朋友。图雷纳说，患者住在巴黎，虽然他出现寨卡病毒的症状，但是目前情况良好，无需入院。这一宗亦都是欧洲第一宗由性接触传染寨卡病毒的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气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和暖，星期二朝早相当清凉。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9%。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现正联播。 地水火风。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李居明妙论天下，终于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师傅早晨啊， 欢迎你。 亦欢迎咧各位听众啦。咁啊，有第二辑嘅李居明妙语之下咧，今日咧又开始咧一个新嘅一页啦噃。 我啱啱听翻嗰个音乐咧，好感动啊，师傅，好耐冇听过啊，好怀念啊。 我听呢 个 音乐咧，我突然间咧就觉得即系好有缘啦，又同 TBC 咧又能够结缘咧做第二辑啦。不 过 呢个第二辑咧，我特别开心嘅理由咧，就因为能够邀请咗一位咧我圈中嘅好朋友，又系同佢一见如故嘅。江美耀小姐，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捉下你嘅手仔先，哇，你嘅手同我的手一样咁软嘅，原来 系啊，我系好嘢嚟噶。 我呢只系豆腐手，你呢只系布甸手啊？ 点样为之布甸手？ 即系软绵绵嘅， 系啊，即系软淋淋啊， 有弹力， 系啊，你好好淋噶， 系啊，好多肉噶对手， 可唔可以 话你好犀利？ 咦，系，好舒服， 哇， 即 系而家 我唔想放啊。 豆腐手就对布甸手， 系啦， 哇，呢次嘅妙论天啊，即系。劲咧，有火花啦 吓！ 喂，今日两位新主持咧，又夹埋我咧，咁啊，应该就开播啲新嘢。但系我咧就有少意犹未尽咧，阿美仪因为喺无线做呢个新春开运网咧，之后好多人有好多问题问我。 唔单止你系意犹未尽，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同事啊，成日都追问啊。咦，琴晚师傅讲过啲咩话？你西南方究竟系咪真嘅咧？好多好多问题滔滔不绝。 系啊，嗱，事实因为咧，特别系无线嘅听众观众咧，因为真系25年。阔别咗我啦， 哦，你25年 冇做，咁变咗造成咗咧，佢哋一路咧就冇乜跟我啲术数啲嘢啦，咁变咗的确系对一啲部分嘅嘢咧，我又讲得快啦，系有啲嘢系追唔到或者。讲得嚟嘅时候，我又鍾意搞下笑㗎嘛。 係呀。 佢哋呢就以为点解会咁好笑嘅呢啲嘢，或者佢觉得好笑得嚟系觉得系咪咁易呀、即係你 摆喺呢个垃圾桶 嘅。譬如 话 同阿叶翠翠讲话生 BB 咁。 係啦，又系喺冲凉房咁样。 係呀。咁佢哋就唔明，原来我研究咗几十年呢，原来发现到呢其实北方摆糖鱼就得㗎啦。但如果讲北方摆糖鱼呢，就好传统嘅术数，同埋 佢一般 唔进步。 系咯， 咁我一路进步落去嘅时候，就发现到原来喺北方摆盆水嘅同时咧，原来系试过有啲客人咧，佢哋系飞咗去北京，然后咧喺嗰个嘅洗手间嗰度系搞掂咗。于是我就将呢个宝贵嘅资讯咧，就将佢记录咗落嚟之后咧，就话俾大家听，唔使一定要喺北方摆同鱼咁麻烦嘅，原来系去北方，原来北方亦知道系北京。咁然后喺嗰间酒店咧，系用嗰个指示夜晚十一点到一点嘅时间播种，而佢哋咧就蛊惑到咧。就走去泳池度搞，咁我就将嗰样嘢咧就讲俾大家听咧，其实 系 冇嘅资讯啊嘛，咁大家就以为我即系乱咁噏，咁我泳池都嚟， 而家。即系除咗搞呢个咧，即系玄学之外，教埋你咧嗰啲姿势啊，教埋啲时间交合啊，咁样你 播种嘅时辰八字方位。 我个人咧就系中意即系应用嘢，即系我中意咧就将一啲古老嘅文化，特别系术数文化，将佢应用喺生活上面。即系譬如话我哋要火咁，着件红色衫，即系嗰种咧，其实已经系用咗30年嘅喺我身边嘅读者啊，同埋我嘅粉丝啊，同埋啲客人，佢哋个都已经话灵噶啦。咁所以我就将嗰啲咁宝贵嘅资讯咧就俾。俾 TVB 嘅观众听咁，所以佢哋咧可能会突然间接受嘅时候咧，可能会觉得比较快一啲，或者觉得嗰啲嘢系唔系真系咁浅啊、咁搞笑啊咁。 系 啦，其实我 系 唔想搞笑嘅，但系我个人嘅性格，方美贤你明白，我个人嘅性格就系当人越。即系长成越老咧，我哋所谓老咧， 你唔 成熟， 会系中意搞笑，即系觉得人生系幽默感。 其实应该系咁样嘅，应该开开心心。 我觉得呢个系境界嚟， 呢个系大智慧。 我系境界，所以我其实系追求于系一个好笑、好幽默嘅境界。咁所以其实我而家讲术数咧，就越嚟越好笑。所以我而家每日批八字嘅时候咧，嗰啲客人咧系差唔多嚟，特别带啲仔女嚟批，去边个地方读书啊，跟住要点样搵男朋友啊，边粒米。要脱啊！嗰啲咁嘅嘢咧，我咧讲到咧，直成佢哋成家人喺我面前咧，佢话咧，我哋呢家人咧，应该好耐未人试过一齐去一个地方，同埋一齐笑到碌地，就系搵阿李居明批批八字咧，就成家人咧笑到碌地，跟住翻屋企有好多嘢倾，好多嘢讲， 约埋一齐去脱。 我都做得福喎，咁样你 系啊，都系个福报啊， 系啊， 功德无量嘅师傅。 而家即刻系批八字好开心，但系当然美仪一样嘢，系喺呢度讲唔系宣传嘅，就的确因为我实在应酬唔到，应付唔到，系咁多客人。而家排緊队嘅有好多好多，所以造成咗呢通常呢就即係揾我批八字 嘅咧，而家都要等好耐，半年以上。 哎呀，咁我哋同你做节目，学到咁多嘢，我哋真系，其实原来我条条命正啊， 好有福气啊！ 我系因为想咧就补及阿叔叔啦，咁你唔好成日坐喺度赚钱啦，你唔好衰到上嚟电台都话有个蟹喺出边等住，收咗钱噶啦，一间有个窿罅摄不摄咁，冇衰到咁啦，系咪？而家系咪做人唔使做到咁？咁所以其实喺个节目度咧，免费。讲多啲料俾大家咧，其实大家就唔使嚟揾李居明啦，你听我节目咧都已经学咗啦，呢种叫自助餐理论， 冇错， 咁啊个个都 DIY 嗰啲 DIY 得噶啦 ，do it yourself 店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个节目里边，咁我应承啊美仪同埋啊林记咧，喺第二辑里边，我哋将会有两大题目嘅，头先同你讲咗一个啦，你记唔记得？ 冇错啦，就好似补习天王班咁样嘅，帮大家咧再次重温咧，大家喺电视机里边咧曾经听过师傅讲过嘅有关风水啊，面上嘅种种知识嘅。 咁另外有两个题目咧，唔知阿美仪有冇听阿林记提过叫咩从乜乜到乜乜？ 有啦， 有啊，呢、這个我最想听啊！即系嗱，电视嗰啲我就温习嘅啫，我哋知道啲啊。另外啲咧就真系度身订做啲嘅。咁譬如你见到一个人啊，即系咪衰格啊？吓，系咪即系发达相啊？即系由头就睇到落尾嘅。咁呢个最好啦。 从头讲到落脚剪尾。 从头讲到脚趾尾好显浅喎， 即系由你 即系由头开始讲脚趾尾咁样。 到时可能你条节目可能要攞只脚趾尾嚟俾我睇， 好靓嘅吓， 可能要睇脚板上嘅呢个印度脚板上 脚板都睇。 印度脚板上会喺呢度第一次公布啊，咁所以要用阿江美柔嘅脚板底。 哇，我好想睇， 因为睇脚趾嘅啫， 脚板底。 脚板底我真系第一次睇。 脚板底有咩睇啊？ 印度嘅脚上咯， 系 你掌上咧个脚上听过未啊？ 未啊， 所以你咪要追住阿江美柔只脚板。底咯，所以你脚板底唔该你要保护一下。 好靓！ 喺未来呢几个月里边，你个脚板底将会被征用啊！ 好靓我对脚， 好想快啲睇啊！ 好在啫，如果你话脚板底里边有几粒大物大字，又另外一个讲法。 系，因为有啲人搵咩脚踏一粒星咁样噶嘛， 七粒星， 我见过真系脚踏一粒。 就粒 有 粒下 边， 有 一麦粒麦下边。 哇！你今晚你翻去照一照你脚板底。 唔系我嗰个，唔系我嗰个，唔系我。 嗱，咁另外一个咧就有林记 风水篇啊，冇错啦，风水篇咧就由我哋嘅大门口咧讲到落去你嘅床头，我哋嘅枕头边。 枕头边系一定要从门口就讲到你嘅枕头边，咁咧即系你瞓觉嘅枕头咧，即系嗰个枕头袋都要讲埋嘅，枕头袋里边嗰啲嘢都要攞埋出嚟讲，梗系啦，你呢个系同你每日息息相关，你有八个钟头系掂住个枕头， 里边嘅嘢， 你点可以讲风水唔讲个枕头咧？ 里边 咩叫风水？风水就系讲我哋身边嘅嘢， 系影响我哋嘅嘢嘛。 咁你个枕头袋点会唔影响你咧？你有八 枕头袋我就会我都信嘅，但系枕头里边嘅物料。我就真系未听过， 原来嗰样嘢就会影响到我哋脑包嘅神经，即系脑里边嘅重果线神经啊。所以咧，瞓觉又好紧要噶。至于点样去惩治嗰个枕头对我哋使到我哋失眠或者瞓得唔冧咧，我知道好多观众听众瞓唔冧噶， 举手啊，我都系啊， 我都系噶。但系我点样惩治同埋同佢打仗咧？我已经系赢咗呢场仗翻嚟噶啦。咁所以咧，我就会将嗰个枕头边嗰个点可以瞓得冧个秘密咧，同大家讲。 几时讲啊？师傅好心急啊！ 可能。呢辑节目里面几个月之后最尾嘅辑啦，因为排队排到佢 差唔多 太丰富啦，里边嘅内容。 所以即系话咧，面对天下嘅听众咧，差唔多咧，你跟住落嚟咧，冇得走噶啦，一定要听晒。 边度会舍得走啊？ 唔会走啊！ 等到你颈都长。 我再重播，你知唔知道之前我未做你嘅节目嗰时候，我点样做咧？ 点啊？ 就摆定个电话喺个车侧边，不断重播听咯， 重温再重温， 揸车过嚟重温听咯，系啊。 我又听到一个听众咧就讲咧，就佢有机会可以上网啦，或者佢用个手机就系 DBC 度不断 重温啦。 咁咧就其实佢话好方便， 好方便。 咁另外咧就佢话如果听亲咧就由头听到落尾，九集听晒， 梗系啦。 咁啊，最近有一个歌星嚟揾我咧，佢就同我讲咯，我就系一次过啊两晚听晒你九集节目，话全部都有道理，所以佢话今日要嚟见我啦，因为佢有一个好大嘅麻烦咁。咁系亦系咁样结缘翻嚟嘅，咁林记其实今日咧，我哋咧就序幕篇， 冇错。 头先我哋序幕咗咧，就话不如咧就由新春开运王呢个 TVB 嘅王牌节目咧，系邀请李居明咧就出去主持咧，开始讲起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下，咁然后翻嚟就马上又阿江美仪好尖好劲嘅呢一个嘅锐嘅问题， 我好想问呢个问题，好 锐一锐啊！李居明到底新春开运王里边有咩秘闻系要公布呢？ 好。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友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与歌曲流行指数，本周季军歌。 虽然电视剧集《无心法师》已经播完一段日子，但呢一首嘅主题歌曲《后劲凌厉》噃，上榜七个星期，许廷铿嘅《记住忘记我》由第十二位升上本周季军位置。 遗下最后叹息，漫无目的，愿忘掉朝夕。记住忘记我，再没有不散落言者。 华语乐坛最新流行指标，每星期二十首火热作品。BBC 一台旗舰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 ，BBC 华语歌曲流行指数。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梗系唔得啦，药啊点可以乱食呢？ 逢星期一至四夜晚九点至十点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每一个晚上节目时段内，谭玉英姐姐请嚟各界中西医专业人士，同听众大谈健康之道。 Yeah， 我嘅宝贝。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14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告诉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应该考虑迟些先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上一次我哋讲到啦，师傅就最近咧就喺我哋 TVB 嗰度就有一个王牌节目叫《新春开运王》咧，就其中一个嘅即系堪舆学家，其中一个嘉宾啦咁样。有一个问题咧，我谂好多观众同我都一样噶啦。首先就系问，喂师傅。你冇玩 TV 好耐㗎喇。咁今年会答应承佢哋真係做呢个节目㗎喇。 哇，其实呢个问题表面上呢就係冇乜嘢，其实就 係即有嘢啦。 尖锐嘅。因为呢个其实有少少係 TVB 嘅秘密嚟㗎喎。 真系啊！ 系啊，你好似爆咗， 更想知 我唔紧要，我好中意爆佢啲嘢。 你爆啫，我爆就冇得捞噶啦，以后系咪先？但系基本上我谂可以大概好 my 啊咁讲，即系应该而家我哋讲啊，香港要讲四位最红嘅人咧，通常都系数啊。腾先即系节目，大家 见到 三位之后咧，就唔会摆咗落去嘅。 因为你系再高个层次噶。 因为我都喺节目度 VIP 度讲过啦，佢哋嘅节目讲过啦。我话即系其实喺80年代咧，香港咧就出咗有其实四大天王嘅。当时第一个将术数系带俾观众入屋嘅咧，系宋兆光老师。 系， 因为佢嘅东西四命咧，即系你都记得啦，边个要东四面、西四面，嗰个叫百扎明镜嘅一本书里边嘅理论嚟噶。咁但係后来呢就即係教完呢个之后呢，就香港当时呢就好多家庭呢就即係开始对风水有兴趣啦。咁其实当时呢就係同期呢就林真师傅呢，就林真师傅其实一路呢佢就係好早期60年代呢，佢係做阿陈宝珠嗰啲所有嗰啲歌迷呀，同埋佢嗰啲彩嘅照片呀嘅印刷嘅人嚟㗎，佢係做嗰个生意㗎。咁后来呢佢就对术数有兴趣之后呢，佢就第一个係出版嗰啲红书啦，即係嗰啲运程书啦。咁我喺 VIP 里面讲，我话即係林真师傅呢佢最大嘅贡献呢就係佢係第一个出红书㗎。咁呢样嘢係对我哋出版界好，或者我哋香港术数界呢係、 最大嘅第一个贡献啦。咁佢亦系好早期嘅第一代嘅术数师啦。咁当然后期啊，麦玲玲就话系根据学八字而开山噶，咁所以成为咗一个所谓泰山不倒嘅师傅，都叫做传咗一个弟子。麦玲玲好红噶啦，而家咁其实都落嚟咧，就跟住就林国雄师傅啦。林国雄师傅咧，佢有一样嘢系好值得赞赏，就系佢整理呢一个嘅手上面上咧系好独步武林嘅。佢特别系去将成套嘅面相去整理，咁啊根据呢个相理行真嘅呢本书。呢本书大家要揾得翻叫《相理行真》，真噶真。咁咧就系、是、根据呢本书嘅内容里边咧，系消化咗之后咧，然后佢就将佢咧一路咁样咧，将佢咧应用喺日常生活里边，跟住咧就系术数嘅秘密啦。睇得越多咧，开始咧嗰个人咧系会将佢嘅一啲嘅秘密啊，或者关系到嘅面上嘅嘢，系会讲翻俾你听。你就有一种互动咧，慢慢我哋就会由你有呢条眉系代表乜，然后我哋就会调翻转头，哦，佢嘅性格原嚟咁。咁咧，我哋知道呢只眼系代表乜，又话翻转头俾个术数师听，或者个掌上师听，咁就喺呢一种嘅一种互动嘅状态之下咧，就我哋就用一套学问去算你，调翻转头，你哋咧就慢慢积聚咗好多嗰啲咁样嘅research 啊，即系等于系大家明白，哦，原来呢种味咧就会产生咗呢啲明星啦，就会哦，原来呢集全部离婚嘅，咁于是我哋可以推论，哦，原来有呢个门牙崩咗嘅就容易离婚嘅，好啦，如果条味系幼啲嘅或者系冇咁粗嘅，咁啊冇咁大胆嘅，做嘢比较做到一半就唔做嘅，咁慢慢就好似一种 research study 咁样，其实翻转头话翻俾个术数师咧，好啦，将呢两样嘢慢慢结合嘅时候咧，如果你身边越多人或者越多弟子或者越多客人咧，好多时啲客人调翻转头会话翻嘢俾你听啦。譬如好简单，好似风水咁，我好希望能够睇到几位即系香港最大嘅富豪咧，佢哋原来唔系真系咁信风水嘅，但系佢哋系自己摆嘢嘅。佢自己摆嘢嘅时候，佢会因为佢咁有钱，佢好自然就会摆一啲嘢，摆咗譬如摆 A 物。但我发现到原来五个富豪都系同时乜都唔摆，都系摆 A 物嘅时候咧，我已经可以推论到，只要你系第六个，你系一定会摆嗰样嘢。果然我就第六个嘅时候，我未入屋，我已经估到佢一定摆嗰样嘢。咁系咪真系佢一摆嘅时候，我系咪可以话俾第七个听嗰、那个穷鬼咧？叫佢摆嗰样嘢，系咪都可以得到嗰六位嘅有钱佬嗰个物件嘅加持，或者嗰个物件嘅风水效应？最少我哋可以推论就 系 有钱人或者一个成功人，佢嘅身边一定系有一啲嘢系其他穷鬼唔会摆噶嘛。你明啊？当时我系穷鬼嘅时候，我就会知道原来摆个夹万，摆个财商。咁紧要，原来我系永远都唔会买个财商，买个夹万噶嘛。于是我咪扭转乾坤就话，既然我睇咗咁多有钱佬，佢哋都摆咗个夹万喺嗰个西南西北方嘅，点解我唔摆呢？ 系咯， 好啦，然后我见到江美仪嘅时间，佢冇摆点，我咪咬住牙根嘛。你试下摆唔使死啊嘛，你明唔明先？但系我将我经验讲俾你听，咁你唔去学系你笨咗，冇乜所谓话。咁、其实喺过去嗰33年里边咧，我其实就系、是。先学咗好多嘢，然后就去睇好多风水或者算好多命、又同我嘅客人里面去调返转头话返俾我听，十二生肖系点嘅性格嘅、十二生肖系遇到咩年系发生咩事，喺过去30几年只要你揸支笔摘低晒你身边所有嘅唔同生肖嘅朋友，佢哋所发生嘅事，其实你已经慢慢调返转头可以捉返晒系行乜嘢空星，系会变啲乜嘢现象出嚟，系、活生生已经成为咗真实嘅人生个案。 即系个统计学， 有根有据嘅数据， 互动嘅，你唔可以用晒统计学又撞板，你要两样一齐用噶嘛。所以呢样嘢就造成咗咧， 累积翻嚟嘅。 我喺电视里边咧，系讲俾大家听咧，其实就系好多呢啲咁样嘅生活经验，加埋我困咗好多真正嘅人同埋真正嘅事，即系包括咗即系睇风水啊、睇面相啊、批八字啊咁样。譬如话，我发现到原来生于冬天啲人屋企。厕所漏水喎，卒之咧十个咧有九个都中，咁你第11个嚟嘅时候，你讲呢样嘢就一定啱咯。 师傅啊，师傅啊，照你咁样讲咧，系咪即系一个人如果系行紧运嘅啦？佢本身根本佢未必需要去懂得风水术算，佢根本就已经自自然然会将一啲对佢自己系催财啊，所有嘢系聚财有关嘅嘢咧，佢就会放咗喺度噶啦。 冇错，咁即系话咧，我哋阿美仪记得我哋食自助餐，咁咧就。 讲到即系话啊，你系饿乜嘢命？譬如你饿水咁，你就应该食多啲鱼啊咁样。 系 咁嘅意思系咩咧？即系你想行运，你就食多啲鱼。 嗯嗯， 你想行衰运，你就食辣啲咁解啫。你明唔明啊？但系可能嗰段时间你系行紧运嘅，你买去食辣，唔觉得食辣唔好啊。但系当你衰嘅时候咧，你只系食翻鱼生咧、啊，你就觉得嗰样嘢好帮到你。咁、就唔系叫你日日食鱼生，唔系话叫你食熟木嘅，你要饿木啊嘛？我记得你 饿木噶。 咁你又唔日食自助餐咧？啲人话：，李居明教人日日自助餐，我咪死咗，日日食菜。意思唔系嗰意思，即系话咧，假如呢种命格嘅人，你想行运，即系你觉得呢段时间你闷闷 争争地嘅， 你就试下 多啲菜， 连续咁啦， 系啦， 咁你就得啦。咁但系你知喺电视咁急咧，剪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讲翻转头啦，咁呢次呢个结缘咧，就因为佢拣四个师傅咧，就系呢，即系第一代你讲林国雄师傅，林真。跟住咧就宋兆光师傅同埋我，咁我排末席啦，因为我系最后期即系出山嘅，咁咧我就86年先即系出山，咁所以我系排到最后，咁咧就要嗰阵时嘅四大天王，咁四大天王之前咧就仲有董慕哲啊、功臣啊、风水马、关九姑啊嗰啲咧，就再上一代呢啲人阿林记都未听过啦，迟啲有机会同你讲下呢几位大真嘅大师啦。咁、我哋完咗呢四个之后咧，就开始又慢慢冒出咗四位，嗰四位咧就唔分先后，亦唔分排名啦，就包括咗苏文峰师傅，包括咗李成泽师傅，包括咗麦玲玲师傅，同埋阿杨天明师傅。咁、其实就当时无线咧想列呢个新春王咧，其实我即系侧面听翻嚟，所以唔系肯定百分百，所以我只可以话俾你听个八卦消息，就话应该佢四大天王咧冇我噶，因为我系喺上边噶嘛。咁、但系咧就高层一睇嘅时候咧，就将其中一位师傅、就唔好讲边个啦，就攞咗出嚟。咁佢话咧，佢话咧就有两个原因嘅，可能佢因为喺第二个电台又做节目， 系啦，佢哋就最集嘅呢样嘢嘅， 咁就应该系撞咗。咁另外咧，佢亦系想换下咁，咁、所以咧当时咧就监制佢哋嘅监制同埋佢哋嘅编导咧就提供咗两个人俾佢，其中一个系我，咁佢就剔咗系我。咁就系其实成件事就咁简单嘅。 咁但问题系你点解肯先？ 我肯嘅理由咧，就是、因为新光戏院。咁你知道新光戏院咧，啱啱咧就完咗四年嘅约咧，就要六年啦。咁六年咧，我唔多唔少喺呢个转捩点咧，我都要曝下光，都要讲下有关于新光戏院嘅。 冇错，冇错，冇错。 咁亦系呢个原因咧，所以咧喺 DBC 台咧，我亦争取咗做一个戏曲一周嘅节目，即系喺听日咧嘅中午12点到2点咧，就陪住大家食晏。你将会听到李居明咧，同埋阿徐蓉蓉，同埋阿千峰哥啦，即系吴千峰先生啦，同埋几位主持人咧，系将会我嗰个 part 咧就系负责系讲教人睇粤剧嘅，叫鸟耳仔听粤曲，就咩叫鸟耳仔咧？即系听粤曲点样可以能够你好似鸟耳仔咁舒服咧？咁、我第一只歌咧会介绍《丝丝泪》俾大家咁，所以点解会我要出嚟咧？就系、是、因为新光要推动啊香港嘅文化活动，同埋推动啊香港嘅粤剧文化，咁所以我如果唔出嚟，咁点边个出咧？咁咁、所以我就被逼就新娘上轿嘅假嘅。 多谢师傅。 个原因我屋企已经有好多老公噶啦，即系咁唔使假啦。即系点解咧？即系已经即系一个风水师成功咧，就唔需要再出嚟做宣传噶嘛？你知 系啊？ 大把下白月队嚟，咁你仲去做？咁唔使做啦，你日见晒啲客赚晒啲钱就算啦。咁咁我系侥幸喺过去。咧即系廿几卅年咧，我啲客都够即系够养我啦，咁、所以咧我就好少出嚟嘅，又怕丑啦，加上咁啊，点叫新光咧要我宣传下香港文化活动，宣传下粤剧，咁我咪被逼要出嚟咧，咁啊见下人啦，咁一出嚟嘅时间。就见到三位师傅同我合作，我都震腾腾啊！ 你点会点会震腾啊？ 师傅，嗱，关于呢件事咧，仲有好多问题，好尖锐嘅，想继续问你嘅。 内幕嚟啊！不过 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偈。 病人 BP 90 over 40，脉搏82， 再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我俾人打支大 A。 SpO2 80，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啊！ 唔得啦 ，heart rate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清晰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3点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朋友，你幸运啊，有我灯神喺度，你有咩愿望，我都可以为你达成噶。 太好啦，灯神灯神，我想要一栋半山豪宅啦，一架野马跑车啦，仲要有好多好多钱，等我可以同 Honey 环游全世界啊！喂，灯神。做乜缩翻入去盏神灯度啊？ 哇，你咁多要求，睇嚟我都要破产啦，梗系走数啦。 想实现呢啲愿望，唔一定要求神保佑嘅。港股交易日逢星期一中午12:30到1:00，听实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理财一粒钟时段入面嘅理财精英班。 我哋会请嚟多位理财达人，带埋亲身个案，传授理财心法，教大家轻松赚第一桶金。 要把星都也采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 Hello， 我是老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你不应该